翻咗嚟啦！ 佢、欸、又翻咗嚟啊！咁快，系咪啊？好得人惊， 好得人惊。 系啊，哇！ 所以系啦，哎，好在冇乜嘢。 脚痕啊！哇！呢啲咁嘅古灵精怪嘢，即系， 所以咪有两年我系试过自己学烧家衣咯。 啊！ 即系唔系？即系七月十四喺街度烧，但系烧咗两年之后，你知后生细女烧咗两年就唔烧啦。嗰时细细个就成日帮我妈接啦，有嗰啲咩七姐啦，去接嗰啲咩噶嘛。跟住而家自己系，我哋知道，所以你头先问我，你觉唔觉得你我有嘢跟我啊？即系跟住我，你有咪觉咯？但系头先系喺屋企嗰下系，我会觉咯。 系 你明唔明？ 嗱，K K 头先咧，哇，俾我吓死喎！佢日朝头早咧，只细尘劈完，喂，我一定嚟噶，你放心放心。咁晏啲打电话俾我， 我发烧、 啊，先头我发烧啊！我话你唔系唔嚟啊嘛，大佬预咗你噶。 唔系，即系嗰种讲少少啦，因为吓我喺屋企自己自然住嗰 part， 我系唔可以讲噶，因为应承咗。即系总之头先，我系教闹钟，因为应承咗先人嚟，一定嚟。但系当教闹钟嗰下，开始个人系成身系发烧，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今日上嚟系要讲个 topic 系讲当年新一代卡拉 OK 火烛嗰单嘢，因为我附近即系做过同埋知道。在我身边那个人是当年其中一位遇难者。跟着开始个人是发烧咯，感觉是整个人，因为我的老人家骨痛，你知道打风落雨前骨痛那些又不同那种，是直接好像是被人按住，是水袋，好似水袋，唔好话好似麻包，是水袋咁样咧。 即系你 feel 都系佢唔系好想你讲嗰单嘢， 即系唔系好想我去，直头唔想我嚟啊。 系， 因为我喺电话度唔系同你讲得好细致嘅好多嘢，因为我诶好对唔住，我喺度系唔可以讲，因为我头先喺屋企自己啊，即系可能觉得哇，你唔好导人迷信啦，但系系咯，你听我讲咯，即系我自己做嘅啫嘛。 唔系，即系冇计，我哋信唔信唔信啦。 我就因为好辛苦到我直头，我觉得我唔可以失信于人咯，因为始终咪咁耐冇见啦，系咪先？跟住我 feel 到，我点解系咁样突然间谂到？因为我系因为嗰件事，我先联络你话，因为咁样，所以我同望住空气讲话。肥仔，这个名字我可以爆的。我说得了我肥仔。因为在我刚才讲话在收银附近位呢，其实哇个背脊寒寒地。那个男仔就花名叫肥仔的。就我即是望住即是空气讲啦，自己心想我肥仔我得啦，我应承不会讲得咁细致。就是讲你是存在过，我不会讲你，即是跟你讲他的去向去了哪里。 我不会讲他的仔细，不讲到那么仔细。 是因为我跟你讲之前我是很仔细，因为是很乖，所以这样呢，我不可以讲，我不会讲那么仔细，即是我不会再爆，即是只不过是讲，因为我真的 feel 到你存在过嘛。我说你给我起身，我说你给我睡一个钟，我真的是很辛苦的人，我真的拿起电话，我想 突然间有啲千斤坠落个膊头， 系直头系成身我喐得噶喎，喺张床度。 但系个膊头就好重， 重到咧直头，哇！个人系烧，咪攞太血针探咧，98.6应该系正常噶嘛。咁如果我发烧嘅，咁一定系高噶啦。但系唔系，系得95.几啊， 仲低过正常温度。 系啊，但系你个人系滚噶，我真系想攞个电话喂。我又唔可以同你讲，我先人我唔理啦。喂，我真系做唔出咯，而家咁，你又摆，已经系摆晒上网。我 friend 同我讲，你唔去，你死都要死上去啊！即系我唔可以咁样噶嘛，你明啊？ 咁你知点解我揾阿 K K 嚟？ 系啊，所以我咪应承咗我话肥仔，我总之我唔会讲太多咯，同埋而家唔怕啦，因为我见佢冇乜移动呢，其实呢三粒朱古力我係特登带上 嚟。佢摆咗三粒朱古力喺个台面。 係呀，因为头先我同佢讲，肥仔你俾我起身啦，我真係唔可以咁样囉，我话最多我带 大个算啦，唔讲得咁。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唔会爆你，再爆你点样咯。跟住开始慢慢个人 就舒服翻。 开唔系即刻舒服翻，即系起码哇，可以起到身去洗个面先啦。 即系个聚力开始冇啦。 我起码可以，头先系直头聚到你就，我唔系唔想起啊，即系起身啦，冲凉啦，早啲起身，系直头。哇 h 到咧揸住啦，跟住我话嗱肥仔，啊唔该晒，拍硬档啊，最多我真系讲翻我自己嗰啲，你嗰啲我最多赖过，同埋我会带朱古力咯，跟住我慢慢开始人，即系先坐得俾我坐起身食支烟，你明唔明？即系个人哇，即系哇松口气，跟住望一望个钟，哇唔得啊， 要行啦。 真系早啲出门口，宁愿早啲出门口啊！你明？跟住，但系临出门口，我都惊噶。我以前过去之后咧，第一时间我惊自己唔记得带，嗱嗱声喺 唔记得带去买嘅啫。 唔系咁冇瘾啦，咁我俾翻诚意去睇先得噶。你明唔明啊？所以 呢头讲完个，即系其实人系最衰咁样嘅。呢头讲完冇一件事就 系有时啲老人家，你明唔明啊？呢头等我开始松，谂住瞓一阵啦。你明唔明啊？冇啦。摆咗先啊！直头喺厅有盒朱古力噶嘛，咁呢，跟住我初攞咗五粒嘅，跟住咧， 你要讲点解摆朱古力先？因为以前你做收银嗰阵时咧， 不嬲咧个个都系咁讲嘅，咁唔通你摆只乳猪咩？唔通佢中意去边度买只鸡？其实呢啲即系早有呢啲啦，呢啲 即系摆 得耐溶咗都唔会惹蚁啊！ 即系收银摆啲朱古力喺度咧， 总之系啦，摆啲糖 当俾佢哋啲诚意， 系啦系啦，即系。又唔使好系，总之俾啲嘢食就。如果你摆，咁你冇咁笨，摆杯啫喱喺度咁惹晒眼。 都有噶，好似做护士咁咧，佢你知看嘢如果修正好大镬噶嘛，即系成晚冇得射噶嘛。佢哋就会摆把铰剪喺度。 系啊，向住门口嘛。 系啊，咁佢就唔使修正噶啦。即系等于嗰啲。 我嗰仔仲好笑，嗰次。我入咗医院。咁其实我仔做救护员嘅，即系做消防救护员。嗰日我入咗医院，咁啊，佢话原来我要留院，我以为出血，咁我咩都冇，喂，拖眼喎，跟住我 WhatsApp 我仔，我话帮妈妈，我帮妈咪，我买嘢买咗个蛋糕咩都好啦，咁样系嘛，都系我收工嚟，咁探病时间差唔多过啦，跟住好啦，真系过咗探病时间咯，咁我等啦，跟住咧后来，即系我已经坐出边噶啦，我原来即系已经过咗探病时间啊嘛，跟住咧几好笑啊！我仔嚟到，跟住我话，佢话我冇啊，因为过咗探病时间啊嘛，啲人问我喺度等啊，我等我仔吓咩？唔系等个仔，次次等报告。 系 我心谂做咩啫？咁我系等你明唔明啊？即系等我，跟住方 禁忌嚟嘅， 系跟住我谂啊，系，所以啲人话等。黐线等咩？等咩个仔？等报告。跟住后来，我心谂住，做乜佢冇话我啫？你明唔明啊？跟住后来，我你又我唔入去，咁摆低俾我指翻去啦。跟住谂下，系等个仔呢啲，系即系就嚟 就嚟唔得噶啦， 就嚟唔得，即系喺医院就好似我揸巴士咁样，啲司机就话：喂，下喂，我琴日撞到你，我闸住，遇到好啦。你明唔明？大家揸巴士撞到，撞到佢即系撞车啦。 有时咪有时惊一语成谶啊。 系即系唔知嗰下就会觉得啊，翻我再讲啦。我等我咁样嗰个姑娘仲问我等我等个仔，佢黐住等报告。等报告咯。 即其实佢哋都有禁忌。 系啊，我唔讲我真系唔知。 喂，仲有啊，系你话你做生意咧，碌卡咪好中意俾人签名嘅，千祈唔好用红笔。 系啊，千祈唔好用红笔啊。 啊， 啊 如果啲人有禁忌咧，就真系即系顶你喎，大佬揾啲红笔签啊！ 即系如果嗰个人唔知签嘅，又会觉得好咁，佢可能唔识呢啲嘢咧，就系只不过相传啦，即系我细个听翻嚟就系，即系尤其是签自己个名，即系最好啦，即系譬如有啲咁你填表格都唔会有人俾你有用红笔填表格噶， 黑 啊蓝啊，咪系咯，最多铅笔嘅啫。其实跟住因为试过。有一次签卡系啦，咁你咪好多只色嘅啲双头笔，咁我嗰个伙计揿画画冇，佢揿支红色，谂住俾佢下签，跟住我就绕佢啊，跟住我就喂拍一拍手，佢黐线噶，跟住后来我个客画咗落去噶啦，一画到咧睇到红色咧，哇 跟住露咩啊？即系成日想塌塌过火嘅，你明唔明？跟住后来，跟住唔好意思，我先生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啊，即系 佢都知， 梗系啦，你明唔明啊？其实跟住我心谂下谂下，即系唉，好多嘢太多嘢记唔到咁，又系谂紧，其实好细个已经系知道系唔可以用红色笔写自己个名 字。 你明唔明啊？写自己个名同埋写人哋个名咯。 即系你走咗啲先用红笔写 嘅。系啊。 嗯。 系啊。 哇！即系其实有时唔讲就唔知 道。系啊，所以我宁愿定定佢，即系所以吓红笔呢样嘢唔好立乱签自己个名咯。咁你自己谂下都好，都好 common sense 嘅。咁冇理由无啦啦咁你咁多只色，你做乜无啦啦揾支红色写自己个名啫？系咪先？写人个名都冇，即系同埋你以前。睇戏都有啦，朱砂系咩色噶？ 系啲红色咯， 咪系咯， 咪啊！嗱，我讲翻，你又话我成晚唔讲俾你听啦。我讲翻单，你做收银噶嘛？ 我咩都做喎。 嗱，唔系即系你头先讲你做收银啊嘛。嗱，以前大哥做一间饼铺咧，就系、是、一间快餐店隶属嘅饼铺嚟嘅，即系嗰间快餐店咧就有西饼卖嘅。你知边间噶啦？唔系好多间快餐店有西饼嘅啫，连埋西饼啊。咁佢楼上咧就做快餐，楼下就卖西饼嘅。咁嗰笪地方咧，嗰、那个广场咧就以前咧就系摩区嚟嘅，系拆，因为摩区大火之后咧就起咗呢个广场出嚟嘅，即系呢座楼啊。咁咧嗰 场定楼啊，老细 起咗个广场啊。咁楼上系写字楼嚟噶嘛？ 哦。 咁咧嗰间饼铺咧，咁我识嗰、那个即嗱叫经理啦，成间饼铺 经而不理啊。 咁佢咧就个收银位咧就后面，你收银位后面咪实有啲摆杂物噶啦，摆杂物嘅地方啦。咁、如果佢哋想去厕所换衫咧，就要上搭扶手电梯上个厕所换，好鬼烦嘅。佢哋通常咧就会喺个收银位后面嗰个摆嘢嗰个杂物房咧， 整六年咯， 唔系点啊？门嚟噶， 哦， 门嚟噶、 哦， 但系 个翻山都好烦啊，成日个都喺后边经过。 佢唔系咁啊，唔系个个可以去佢嗰个位嘅， 但系 避嫌费事收钱噶嘛。 系啊， 但系嗰个收银位就好攞命啊，嗰间房啊，好多时咧你就会一开门就见到个白菜喺里边， 几大啊！ 嗰、那个总之你 好似厕所咁大咯，系 啦，系啦，唔系冇厕所咁大。总之你喺里边可以换到衫嘅。 哇，都起码 即 系 好似啲试身室咁啦。 系咯系咯，都好大噶啦。 嗯， 都系厕所好似厕所咁大咯。 冇佢咁大，一半啦。总之你系换到衫噶啦喺里边，但系咗个阿伯就静静坐咗喺度望住你咯。系一个七八十岁嘅阿伯咁坐喺度望住你，即系冇可能会有个人入到去噶嘛，大佬。嗰、那個、你咁你卖饼收银又一定喺卖饼个位 吓，你知道日足日光日白， 日光日白见到佢噶，佢净坐咗喺度噶， 佢冇窗啊里面， 冇嘅乜都冇嘅 吓，咁点啊？收埋埋到门， 咪当睇唔到咯， 唔系 最惨，唔系最惨系你要当睇佢唔到唔紧要，你要继续换衫啊，因为如果你 黐线乜走， 唔系啊，你唔 哇咁阿伯梗系唔走啦， 唔系啊，你唔计。下次你唔会再喺度换噶啦，但系当时嗰刻 我真系唔会换、啊。 唔系你当时嘅 唔会、啊。 如果唔系最惊，如果佢知道你喺度，你点知佢仲你仲喺度做噶嘛？佢 唔系啊，咁难听啲。阿伯， 你要明白， 阿伯预先知道你喺度换衫啊？ 你要明白佢系经理嚟噶嘛？佢唔系普通打工嘛？ 我明， 唔系话走就走噶嘛？ 我明，唔系即系我意思话换衫，而家系得个经理见到啫。 系啊， 系咪先？即系其他究竟？个经理，个阿伯，咁你咪自己谂办法咯，你明啊？咁喂，个收银都有换衫， 唔系啊， 得佢。 你即系咁样咧，开到门，哇，咁咪即刻走去，咪个阿伯系咪即系知道你见到佢先？ 咁你唔系佢第一次一啲，唔系会呆一呆咯？ 你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噶嘛？你仲继续喺度做噶嘛？ 咁佢叫咗几多次啫？成日都见到啊？ 唔系佢见过唔系佢成日都见到啊，但系就唔会再喺嗰度换衫咯。但有时咧，佢就有时夜晚 问啫，经理嚟嘅啫嘛，系咪老细啊？ 边个啊？问你啊？ 见我咁你嗰间嘢有老细噶嘛？ 集团嚟嗰间，好大集团嘅乜心啊，大佬啊！ 系咯，你都上 个老细，你点会见到佢啊？ 唔系你同上头， 上头唔会理你啦，咪 咁你自己喂带翻啲嘢啊！你唔好喺度换衫，同埋 个个识噶嘛。 咁而家 佢 后屘 唔做先话俾我哋听噶呢啲嘢。 呢啲应该一早唔做啦，见几次阿爸阿爸当咗你 friend 跟埋去排，跟埋去走添啊。 唔系啊，佢唔知噶嘛。佢后屘最扭时咧喺度埋紧数咧，佢咧就会感觉到个阿伯咁用住你咁样仆喺度睇咯。 唔系咯，呢啲黐线应该早走啦。 佢试过有次直情咁埋紧数咧，个头就喺度。 因为佢见到嘛， 系啊，佢知道你见到佢咪成日揾你咯。 因为你个 friend 都会见到阿伯啊嘛，你明唔明啊？ 正常咪， 我就见唔到，但系我系 feel 到嗰种压迫感。 正常嗰个阿伯应该唔系攞嘢嘅，但系次次都攞唔到。 嗯， 佢第一次形容俾我听好笑嘅，直情好似盲人咁样啊！开咗门，个阿伯明明个阿伯坐喺度，佢已经打咗个 突啦。 但系佢屋企人成日教佢嘛，见到呢啲嘢就当睇唔到嘛，佢咪继续拧转身换衫行翻出去当冇件事咯。 个阿伯望住佢噶， 边个啊？唔系个阿伯耷低个头啊？ 系啊，哇，好在啫，因为咧，原来而家讲开咧，九龙塘嗰阵时，听嗰阵时嗰啲女讲咧， 嗯， 原来好多师傅都系咁讲，话啊，你见。嗰啲叫朋友啦， 嗯，仁兄啊，一系 唔系我哋叫朋友啦， 啊，千祈冇朋友，朋友就大镬啦， 唔系嗰啲 唔 紧要啊， 仁兄算啦， 即系总之啊，大家话嗰日吓话，所以我咪问你，我耷低头嘅啫，佢话如果系望住你，咁你真系等一齐噶啦。 唔系佢坐喺度咁咯，耷低头咁。 即系总之佢冇望到你咯，你明唔明白？即系 千祈唔好有眼神接 触。系啊，因为好多见都系耷低晒个头啊，即系你可能净系见到长头发啦。 有交感先大镬啊！ 因为嗰阵时嗰、那个女仔翻嚟讲话，即系同个男朋友啦，去九龙塘咩？佢、男朋友做差人噶嘛？ 系 哇！做差人啊！你知啲 CID 系24小时有枪，因为我嗰时都识过个差人啊嘛。佢话直头系冲完凉出嚟，见到佢女朋友系即系坐喺床外咗咯。喂，问佢做咩咧？即系同头先系两个人嚟噶，一路唔出声就咁坐喺度咯。跟住再望一望，佢咁啊入房梗系闩门噶啦。跟住望丢一丢，见到一嚿就一就见到。系挂咗喺度都望到，嗰只系鬼，成只系挂咗喺度望到啊！ 即系佢又睇到个女朋友睇到， 佢女朋友就系睇个女朋友已经系濑咗嘢啦，已经系即系可能你明唔明？跟住个差人见到咧， 已经俾佢上咗， 唔系上嘅，即系可能整到佢牛豆豆咁样咯。跟住个差人就望，哇！佢就系挂咗喺度，系长发挂咗喺度咯， 挂咗喺门度， 系啊。到门后面，跟住后来，哇！嗱一声，着衫抱佢女朋友，当睇唔到你咪都要走噶啦。上一声，佢女朋友出到一出到酒店之后咧， 就冇事啦。 就话做咩啊？即系就话做咩你？即系做咩我哋啱啱入去，做乜咁快走？ 平时都系快噶啦， 唔系跟住 快。 跟住后来，啊做咩啊？跟住后来，佢嗱一声揸车5蚊就 即刻走， 即刻走啊！跟住啊，嗰间酒店已经执咗啦，好明显系。佢猛到咁样，差人跟住后来嗰个 鬼枪都顶唔住， 顶唔住啊！跟住后来佢系揾师傅咯，个师傅话：咁挂喺度嗰个，有冇望住你啊？ 嗯， 跟住话冇啊，佢耷低头向，咁你都算好彩啊！ 如果望住你啊，大镬！ 即系如果我嗰个头系望住你，仲要笑嗰啲咧，你真系唉。 下一个就系你， 真系扮定后事啊！真系， 下一个轮到你啦！哇，我有哇，有 over win， 系啊！ 今晚就多谢 K K 上嚟啦， 真系好同埋多谢晒你啊！我好耐冇咁讲，但系哇，我都算叻啦，忍得住。 系佢真系冇，头先呢一次有讲过一句嘅， 我冇讲过粗口啊！ 即系我成日听惯佢讲咧，变听惯咗唔觉。 唔系我讲粗系好好听噶，讲粗系。系好好听嘅。 嗱，下次咧，唔系今次做呢啲，或者有机会一个揾佢做。 我后生细女大把机会低能。 咩啊？唔系啊！我下次有机会，我哋又咩嘢讲？ 有咩啊？你讲清楚啲。 或者 讲 下第二啲啊？讲下夜场都得噶。 讲咩都得。唔系，其实如果一家大细，我尽可能唔讲。唔系啲助语词，我觉得有时几好笑啊，系嘛？即系好交烦咁样，交咗成日出噶嘛。 即系我哋唔可以，我啲唔会， 我哋唔会成句噶，绝对我哋系会睇时间、地点，适唔适合讲。 即系我哋会久唔久讲下粗口，但 系即系唔系一 唔会烂口， 即系唔会系唔会，因为我都好憎人讲阿妈嗰句咯，即系超真啊，即系只会讲啲笑笑啊，即系你黐乜线啊嗰啲咁咧， 系啊黐 嘟，嗱我今日冇讲错，黐嘟线啊，即系 咁我哋睇下。唔系啊！你我唔知道你得唔得闲噶嘛？我唔系讲话有冇，我梗系知你啊！ 因为 超青春美丽啊！ 唔系我日日都得闲嘅，即系只不过诶，咁你翻嚟制造好啊！你个 partner 制造完翻嚟， 我哋唔系我谂住揾日咧，又讲下第二啲嘢嘅时候，吹第二样嘛。 但系你要俾我讲再次 嘅。讲死啊！呢个台又唔俾嘅。 真系噶？ 系啊， 会罚钱噶？ 都得，今日唔会罚钱，罚我啫。 唔系，系咪？我系咁啊，好好笑。 你请个咩嘉宾出嚟啊？即系啊，诗人你唔好捞啦咁。 哦，即系个老细系嘛？ 其实佢唔介意嘅。 唔系，即系咁样，我觉得好笑咯。嗱，即系譬如， 因为 戆嘟嘟咁。 因为我哋咁样，我哋咧，本节目 系 以下剧情。会有可能会有粗言秽语， 系啊，姊妹十八岁咯，系啊，咁我打咗字啊嘛， 所有洁癖啊，唔中意听嘅咧，请回避咁。 唔系啊，最好笑，最好笑就可以咧，嘟，你一次嘟嘟成晚就系嘟嘟嘟。 阿 K K 都唔系阿 Vinny 都话下次就做一集讲夜场。 讲嘟嘟， 喂，其实我哋讲翻夜场咧，几好笑喎。 系咯，戆嘟嘟。 不过大家唔同身份咯。 戆嘟嘟。 系啊，咁啊，我今日多谢 K K 啦。喂，记得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个频道。喂，呢排好多人入咗我哋个 group 噶咯。唔知话你今晚上，你今晚上嚟做嘉宾， 喂，咪你数下先咯。系咩？我唔知道。之前咧，之前得749人， 又49人都冇。而家因为我哋早啊个节目。啊，咁 点啊？讲到12点好唔好啊？ 唔好啦，咁 我黐线嘅讲， 系啦，咁 孭住我翻到屋企嘅， 系啦，下次我会再请佢上嚟做嘉宾嘅， 睇我上唔上嚟先， 系啊，我会氹掂佢， 唔系，系啊，得，对唔住大家， 咁啊，系咁讲住咁样， 系啊，好啦， 好啦，拜拜， 拜拜。